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建立数据通路的上指令加上计算等于 CPU。 前面那期讲里面呢，我从两个不同的部分为你讲解了 CPU 的功能。在指令的部分呢，我为你讲解了计算机的指令是怎么运行的，也就是我们撰写的代码是怎么变成一条条机器能够理解的指令的，以及它们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运行的。在计算的部分呢，我为你讲解了计算机的计算部分是怎么执行的，数据的二进制表示是怎么样的，我们执行的加法和乘法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电路来实现的。然而光知道这两部分呢，还不能算真正揭开了 CPU 的秘密。只有把指令和计算这两部分功能连通起来，我们才能构成一个真正完整的 CPU。 这一讲里呢，我们就在前面知识的基础上来看一个完整的 CPU 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前面去讲计算机的机器码的时候呢，我向你介绍过 PT 寄存器、指令寄存器，也介绍过 MIPS 体系结构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 R、I 跟 J 类型的指令。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可以发现计算机每执行一条指令的过程可以分解成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呢是 fetch， 也就是取得指令，就是说我们从 PC 寄存器里面我们找到对应的指令地址，根据这个指令地址呢，再从内存里面把具体的指令加载到指令寄存器里面，然后呢把 PC 寄存器去自增，好在未来呢去取得跟执行下一条指令。那第二步呢是 decode， 也就是指令译码，就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已经放到了指令寄存器里面的指令，我们把它解析成我们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它到底是 R、I、J 中的哪一种指令，具体要去操作哪些寄存器、数据或者是内存地址。第三部分呢就是 execute， 也就是执行指令，也就是我们实际去运行对应的 R、I、J 这些特定的指令，进行算术跟逻辑的操作、数据的传输，或者直接进行对应的地址跳转。然后呢第四步就是我们去重复去执行上面的1到3这样的步骤。这样的步骤呢，其实就是一个永不停歇的 fetch、decode、execute 的循环。我们把这个循环呢称之为指令周期，也就是 instruction circle。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呢，不同的部分其实是由计算机中的不同组件完成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专栏一开始去讲解的计算机组成的五大组件呢？在取指令的阶段呢，我们的指令其实是放在存储器里的。实际上呢，通过 PT 寄存器跟指令寄存器取出指令的过程是由我们的控制器去操作的，指令的解码过程也是由控制器去进行的。而到了执行指令的阶段，无论是进行算术操作、逻辑操作的 R 型指令，还是进行数据传输、条件分支的 I 型指令，都是由我们的算术逻辑单元，也就是 ALU 去进行操作的，其实也就是由我们的运算器的内部来进行处理的。不过呢，如果我们执行的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地址跳转，那么我们是可以直接在控制机里面完成的，不需要用到运算器。那除了 instruction circle 这个指令周期之外呢，在 CPU 里面我们还会提到另外两个常见的 circle， 一个叫做 machine circle， 我们叫它机器周期或者 CPU 周期。 CPU 的内部的操作速度很快，但是去访问内存的速度却要慢很多。那每一条指令呢都要从内存里面加载而来，所以呢我们一般把从内存里面去读一条指令的最短时间称之为 CPU 周期或者机器周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clock circle， 也就是时钟周期，或者叫我们机器的主频。一个 CPU 的周期呢会有几个时钟周期的总和来决定，而我们去取出一条指令然后执行它呢，至少需要两个 CPU 周期，取出指令呢至少需要一个 CPU 周期，执行呢也至少需要一个 CPU 周期，而我们去执行复杂的指令呢需要更多的 CPU 周期。所以呢你会看到我们一条指令周期里会包含多个 CPU 或者机器周期，而一个机器或者 CPU 周期呢又会包含多个时钟周期。在专栏的一开始，不少同学就留言问道，我们的 ALU 就是运算器吗？在讨论计算机五大组件的运算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好几个不同的相关的名词，比方说叫 ALU 啊，叫运算器啊，叫处理器单元啊，乃至叫数据通路啊，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那其实呢名字是什么没有那么重要，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数据通路其实就是我们的处理器单元，它呢通常有两类元件去组成。第一类呢叫做操作元件，我们也叫它组合逻辑元件，叫 combinational element，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 ALU 这样的组件。在前面讲 ALU 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功能呢，就是在特定的输入下，根据下面的组合电路的逻辑生成特定的输出。第二类呢，叫做存储元件，也有叫它状态元件，叫做 state element 的。那比方说呢，我们在计算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寄存器啊，无论是通用的寄存器，还是像条件码寄存器这样的状态寄存器，其实都是一个存储元件。那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总线的方式呢，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可以去完成数据的存储、处理跟传输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建立数据通路了。那下面我们来说控制器，它的逻辑呢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只是机械的去重复 fetch、decode、execute 循环中的前两个步骤，然后呢把最后一个步骤通过控制器产生的控制信号交给 ALU 去处理。那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那实际上呢，控制器的电路其实特别复杂。那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那一方面呢，所有 CPU 支持的指令都会在控制器里面被解析成不同的输出信号。我们之前说过，现在的英特尔 CPU 支持2000个以上的指令，这就意味着呢，控制器输出的控制信号至少有2000种不同的组合。那控制器的存在是我们的存储程序型计算机作为一个可编程计算机的关键所在啊。运算器里面的 ALU 呢，和各种组合逻辑电路可以认为是一个固定功能的电路，而正是因为有了控制器，通过译码把我们从存储器里面加载的不同指令能够解析成不同的信号，这样呢，我们的程序才真正做到了是可以编程的来实现不同的功能。那想要搭建出整个 CPU 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在数字电路层面实现一些这样的功能。首先呢，自然是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讲解过的 ALU， 它实际呢就是一个没有状态，根据输入计算输出结果的第一个电路。第二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进行状态读写的电路元件，也就是我们的寄存器。我们需要有一个电路能够存储到上一次的计算结果，这个计算结果呢不一定立刻拿到电路的下游去用，但是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把它取出来。常见的实现方式呢有锁存器以及我们一会儿要讲解的地触发器这样的电路。第三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动的电路，按照固定的时钟周期不停的实现 PC 寄存器的自增，自动的去执行 fetch、decode、execute 这样的步骤。那我们的程序执行呢并不是靠人去拨动开关来执行指令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动的机器不停的去一条一条执行指令。我们写的各种各样复杂的程序看起来呢是在做各种复杂的操作，其实呢程序执行的时候只是在不停的修改 PC 寄存器里面的地址， PC 寄存器里面的地址修改之后呢，计算机就可以去下载一条新的指令去执行。那实际上呢 PC 寄存器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程序计数器，顾名思义呢，就是随着时间变化不断的去数数，数的数字变大了就可以去执行一条新的指令。所以呢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动数数的电路。第四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译码的电路，无论是去对指令进行 decode， 还是对于拿到的内存地址去获取对应的数据或者指令，我们呢都需要有一个电路去能够拿到对应的数据，而这个对应的自然就是译码器这样的电路了。好了，现在呢我们把这四类电路通过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就能最终组成功能强大的 CPU 了。但是呢要实现这四种电路中的中间的两种，我们还需要时钟电路的配合。下一节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基础的电路功能是怎么实现的，以及呢我们怎么把这些电路组合起来变成一个 CPU。 好了，到这里呢我已经把 CPU 运转需要的数据通路跟控制器介绍完了，也找出了需要完成这些功能需要的四种基本电路，它们分别是 ALU 这样的组合逻辑电路，用来存储数据的锁存器跟地触发器这样的电路，用来实现 PC 寄存器的计数器的电路，以及用来解码跟寻址的译码器的电路。虽然呢 CPU 已经是由几十亿个晶体管组成的极其复杂的电路了，但是呢它仍然是由这样一个个基本功能的电路组合而成的。那只要搞清楚这些电路的运作原理，你也就弄明白了 CPU 的工作原理。那如果你想要搞清楚数据通路，你也可以去参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第5版的 4.1 到 4.4 节。专栏里面的内容呢是从更高一层的抽象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而教科书里呢包含了更多电路的技术细节，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学习能够帮你更深入的去理解数据通路。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这一讲里呢我们说 CPU 好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一直在不停的读取下一条指令去运行，那为什么 CPU 还会有满载运行跟 idle 闲置的状态呢？请你自己去搜索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并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思考和答案。欢迎你呢留言和我分享，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